走的话题，按下了岁月暂停，繁忙也算个生命，更新换代的美丽，还好还有些自信，还好还有个曾经，二十五岁的风景有人唱给你听。未来的人得不到过去的好的微笑，一个人会太无聊，两个人又太寂寞，好像没什么烦恼，比现在还要更好，毕竟不是个小草，没画上眉梢高，我若心伤太寂寞，好像没什么烦恼，比现在还要更好，毕竟不是个小草，没画上眉梢高，宛若心上 天空还用说，我喝醉犯了每个规条，从不会改过，双眼里只有自己，有些恶意，有些暴力，有点着急，得了报应，有了随意，我不要紧，我只剩下后，现在我又不接连修理，你想破我的人其实二逼，怎么反正我你问我要你，不要阻止我看守着师父的本领，我也会接连修炼，别想破我的人其实二逼，怎么反正我你问我要你，今天遇上我可是谁不要的恨意，我的何方要么出现都不别上当，要在每一回能被全都赢，

Without you in the cold, I drew. Soon the cold hard truth is I waited too long and the cold hard truth is I can make it without you and the cold hard truth is I waited forever And as I fly away, to fly your life away Cause you and I were meant, we were meant And the cold hard truth is I can make it without you and the cold Call me a fool, call me insane But don't call it a name Closer to you, closer to pain

飘心晴朗，云上去云上看，云上走一趟，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，青春的爱情不会忘，回眸回不了头，

世有几秒极乐，能缘花返向下跌，你留住那碎星的粉蝶，花枯萎了多张睡眠，美丽地冒险，快乐地附上绝点，随缘吧，任花纷飞，让浪阵未怕再过，莫说这上半生下半生，同样要与浪蝶风中跌宕。

难